后来石毅开得乏了，英明就给他点了根烟。不过开车不太好抽，所以英明就帮他拿着。跑越野最重要的是方向盘一定要抓紧，因为随时有可能会打轮。石毅一般都是两手不撒的，不是说握不住，而是安全第一。他心里这根弦绷得很紧。开了两个多小时，石毅终于把车停下，跟英明两人下车伸了伸腿脚，顺便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夜里的空气有点凉，吸一口觉得胸口都是冰的，感觉这里的空气都泛着一股土地的味道，有点冷，但是很自然。 一般这时候就应该大喊一声吧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旁边的石毅就喊上了，还是泰山那种嗓门特别大，感觉声音扩散开来，在这种荒凉的地方跟打雷一样。英明被他这一吼搞得缩了下脖子。 我操，我说你喊之前也打个预告啊，哪有上来就进的。 石毅咧嘴笑了一下，白牙很嘚瑟。 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一下。 然后话音刚落又喊上了。黑压压的夜幕之下，旁边石毅一声接一声喊得挺开心。英明听了一会儿就笑了，踹了一脚地上的石头，忍不住砸了砸车门。 行了，别他妈喊了，真够吵的。 结果石毅不搭理他，喊在兴头上没完没了了。难怪以前那些写诗的都喜欢找这种杳无人烟的荒漠大地，确实是挺能够抒发人情怀的地方。一眼看过去，什么都觉得小，多大的事搁在眼前也有点不值一晒了。石毅一直喊到有点无聊了才算是停下，然后靠在车边拍了一下引擎盖。 怎么样，响亮吧？ 亮，月亮都没你亮。 英明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笑出声，然后石毅也跟着笑了，两人前仰后合半天。最后石毅一拍车门， 真他妈的痛快。 在城市里，人前人后的说话嗓门都不能太大，都忘了这么喊是什么时候了。旁边站着的英明跟着看了一眼四周，点点头， 是挺痛快， 真正的无所顾忌。两个人在车下站了很久，一直站到有点冷了才说回车上。石毅打开暖气放下车座，两人一个驾驶座一个副驾驶，直接歪着就睡着了。石毅躺下前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， 你说这地方有没有狼啊？ 荒郊野岭的，英明的眼睛都没睁。 你刚才嚎了半天都没招来，估计是没有了。 他说完，石毅骂了一句， 滚。 然后彼此都扬了下嘴角。英明是被寇京的电话吵醒的，震动加铃声在车里显得杀伤力有点大。他挣扎了半天才睁开眼睛，然后茫然地扫了一周，最后才慢吞吞地掏出手机。 喂， 明子，你们哪儿去了？ 开车出来了，比赛不还得继续比呢吗？ 挠了挠头努力坐起来，睡醒时的那点低血压搞得英明很不舒服。他侧头靠在车窗边上。 怎么了？ 威塞那边的人还想找你聊聊，结果你和石毅俩人都不见了，我给你打了三通电话你才接。 寇京这么说完，英明才把手机拿开耳边翻查了一下记录，果然前头有两通未接。他揉了揉眉心， 大概睡得太死了。 石毅跟你在一块儿？ 正说着，那边石毅也动了一下，似乎是要醒了。 哎，你俩没事就行，开夜路车你们胆子也够大的。 都是石毅开的。 英明解释了一句，看着石毅慢悠悠地坐起来看他一眼，小声地问他， 寇京？ 拿着手机不方便出声，英明点点头。那边寇京还在不停地絮叨， 你们到下一个休息站要什么时候？我们过去找你们。 他口中的我们肯定还包括了威塞那边的人。英明皱了下眉， 用不着了，你们过来一样得让我们等，等活动结束再说吧。 威塞那边的人还真是不死心啊。一大早接到这种电话，实在是让人有点不太痛快。英明皱着眉打了个哈欠。 我都说了，等其他人签了再找我谈，现在聊也聊不出什么。 那个 CEO 已经签了。 寇青这句话让英明愣了一下，随即摇了下头。应该说并不意外。后面寇青还要说什么，英明实在有点扛不住，直接给挂了。他看了石毅一眼。 那天跟我们一起就董晓的 CEO 已经把保密合同签了。 后者点了下头，算是知道了。其实昨天晚上石毅和他们吃饭的时候就估计到这人可能签了，不止他，那几个医护人员可能也签了，毕竟没人犯得着跟威赛这样的大公司过不去，何况跟自己还没有多大的关系。石毅还在想这些的时候，英明爬到后座去从自己包里翻出杯子牙刷什么的。哼，石毅有点诧异地看着他变出这么多东西。 我操，你搬家呀，出门带这么多玩意儿。 英明随手抽出两瓶矿泉水，跳下车简单地捯饬了一份洗脸刷牙的用具，然后喊了一句让石毅下车递给他。 像我这种一个人旅行惯了的，走哪都会准备着点习惯。 我用这个你怎么办？ 石毅看了一眼手上的杯子，上面的花纹竟然还是 Hello Kitty 的，真看不出来英明还用这种东西。大概是注意到石毅的眼神，英明也顺着看过去，然后扬了下眉说， 这杯子是我在超市门口临时买的，我压根就没留意上面是什么。 行了，不用解释，俗话说解释就是掩饰，放心，我不会鄙视你的。 他说完很干脆地挽起袖子到另外一边去刷牙。英明翻出一瓶漱口水，两个人在车的两边各自收拾完才重新回到车上。驾驶座上的石公子看着英明对着倒车镜整理头发的样子，忍不住冒出来一句， 咱俩这样简直跟同居一样。 他从小到大没有几次跟男的同睡同醒的经验，平时哪怕是工作出差也从来都是自己单人一房，像这种旁边有个人跟自己一起刷牙洗脸的情况也只有他家人。英明挑眉转头看他一眼， 我该怎么理解你这句话？ 接触的久了，发觉石毅时不时的就会蹦出这种让人觉得有点诡异的话，没有所谓的重点，就是很微妙。石毅看着英明的反应，也知道自己刚才那句有点扯，他随便摆了下手， 你忘了就行了。 早上果然脑子容易不清楚，想的东西都有点怪。夜路是石毅开的，想当然白天的部分就换英明来了，最难的一段好像已经开过去了，所以英明跑了一个小时都觉得路很舒坦，速度一路往前提。两个人对着 GPS 计算了一下路程， 这么看中间不休息能直接到下一个休息站吃午饭。 油是头天晚上加满的，肯定够。刚才寇金那通电话明显是威塞那边的人不肯罢休，所以英明和石毅的意思都是前面的休息站不停，一路开到下一个再说。英明的速度一旦真开起来其实还是很快的。石毅最初还无所谓的跟他开玩笑，后来就忍不住提醒他注意路了。没几个人会在开越野的时候把车开成这样，也就是车的性能还不错，经得起折腾。 英明，你这不是故意打击报复吧？ 一句话都说不利索，石毅脸色不太好看的瞪着旁边的这位司机。偏偏英明目不斜视，除了嘴角扯了个弧度，整个人无论石毅在旁边说什么他都不搭理，踩着油门的脚两个小时直踩不松，就这么一路飙过休息区。英明终于停下来喝水的时候，石毅觉得胃里的翻腾跟钱塘江大潮一样，他咬牙瞪了一眼英明， 我操你大爷， 然后狼狈地放下车窗，靠在边上维持着面无表情的脸一语不发。英明忍不住笑了笑， 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容易晕车，哪怕是十亿这样的颠几个小时一样得完蛋。他昨天晚上让石公子折腾了一晚上，怎么着也得抱回来一点，不然太吃亏了。